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重庆丰都祭龙祥，一个僻静的小山村。每到子夜时分，神秘而怪异的声音就会打破宁静的夜色。村民向正银一家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种恐惧笼罩了。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是暗示着一场灾难即将降临，还是像乡亲们所说的，向家闹鬼了呢？重庆南江水文地质队的专家介入调查，终于将真相大白于天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的迷幻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奇闻天下首先要带大家感受重庆一个小山村的夜半怪声。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2002年一个入夏的深夜，天气异常闷热，在重庆丰都祭龙祥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面，人们都在辗转反侧中渐渐入睡了。向正银一家也进入了梦乡。突然，向家的小木屋里传出了一种怪异的声音，这是一种空旷和沉闷的声音，就像有人在开大门，吱呀吱呀吱呀，有时又是咕咕的声音，让人听来是毛骨悚然。而且每到子夜时分，这个神秘而怪异的声音就会打破宁静的夜色。这到底是什么声音呢？难道是小偷进来了吗？老夏拿起手电筒出了屋，想要看个究竟。四周静悄悄的，他找了一圈什么都没发现。但是到了第二天晚上，这个怪异的声音又出现了。就这样一连几天，那神秘的声音都在子夜时分响起，一个多小时之后消失。向正银夫妻两人是越想越怕，他们住在著名的鬼城丰都，难道这个地方真的有鬼吗？从此以后，每到夜晚，老向一家人的神经就开始绷紧，而那个恐怖的声音也总是会准时出现。平静的生活就这样被莫名其妙的恐惧所打破了，于是村里头开始传言了，向家一定是闹鬼了。那么这怪声音究竟从何而来呢？难道是谁得罪了鬼神？难道会有什么灾难即将降临到这个偏僻的山村吗？一时间是人心惶惶，乡亲们都到向家的堂屋里来烧香祷告，希望能将这个不露面的鬼神请走。彭亚明是丰都县地质环境监测所的负责人，他是专门搞地质灾害研究预防工作的。他很快来到了现场。彭亚明首先想到的是老向他们家地下发出的那种奇怪的声音，会不会是地声呢？ 所谓这地声，就是地震之前的一种先兆。地震发生时，岩石断裂、挤压和摩擦过程中自然会发出响声，这些声音可以传到地表，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地声。彭亚明在项家待到了半夜，果然一种怪异的声音从地底下传了出来。但是除了项家，周围的人家都听不到这种怪声，而且彭亚明感觉那声音不像是地震发生前的地声。为了排除老乡的恐惧，彭亚明让老乡他们找来了三个空酒瓶，把他们垂直挂了起来。这仨酒瓶啊，相互之间都有将近1厘米的距离，只要有轻微的震动，酒瓶就会相互碰撞报警。可是不管地下有没有怪声，酒瓶始终是纹丝不动，于是地震被彻底排除了。 在重庆丰都蓟龙乡一个僻静的小山村，每到子夜时分，神秘而又怪异的声音就会打破宁静的夜色。村民向正银一家原本平静的生活被恐惧笼罩了。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重庆一个小山村的夜半怪声。 于是彭亚明继续在项家周围勘察，几栋破旧的土房子引起了他的注意。那上面有一些裂缝，这些裂缝是怎么造成的呢？会不会是滑坡呢？因为重庆是个多滑坡地区。于是彭亚明用浆糊把纸条粘在了裂缝的两边，纸条是绷得很紧的。彭亚明告诉当地的村民，如果有滑坡的征兆的话，这个纸条就会崩断，办法简单却非常有效。实际上许多灾害都是要靠老百姓来群策群防的。但是几天过去了，纸条没有崩断，看来也不是滑坡。那么这个声音到底是谁发出来的呢？谭开欧是南疆地质队的高级工程师，中国洞穴协会的副会长，大半辈子和四川的山山水水打交道。他在听说了丰都蓟龙乡这件怪异的事情之后，也是觉得一头雾水，但是他也很想去探个究竟。于是在彭亚明的陪同下，谭开欧直接赶赴了向正银家。既不是地震，也不是滑坡，那这会不会是一种人们还不了解的奇特的地质现象呢？谭开欧和彭亚明啊，沿着项家的周围查看了一下地形。他们发现就在项家旁边的农田边上，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洞，把石头扔下去，很久才能听到回声，而且还是水的声音。这正是水文地质学上讲的落水洞。地面上的水大多是通过这样的洞穴进入地下的。在项家的前前后后，他们一共发现了5个落水洞，那这里是标准的石灰岩地区。谭开欧他们继续沿着山势向下寻找，在离项家几百米远的山脚下发现了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水塘。老项告诉他们，这个小水塘在每天晚上都会涨水。这个发现使谭开欧和彭亚明非常兴奋。项家上面的落水洞和下面的这个小水塘之间有关联吗？那么小水塘和项家那神秘的声音到底有没有关系呢？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当天夜里彭亚明就来到了山下的小水塘，而谭开欧则守在项家的堂屋当中。深夜，那个怪异的声音又出现了。谭开欧赶紧通知了彭亚明。一会儿，彭亚明看到水沿着他插在水塘里的竹竿爬了上来。接连几天，只要出现怪声，水塘就开始涨水。看来，落水洞和水塘之间有一个通道，当水流过的时候发出了那种怪异的声音。声音呢，通过一个细小的裂缝传到了向正银家。如果只是流水的声音，为什么每天只出现一次，又单单是在半夜3更的时候呢？ 谭开欧认为这就是地质学上的一个奇观呐、啊，落水洞、水塘和熔岩管道构成了一个天然的虹吸系统。落水洞相当于一个注有液体的容器，和落水洞相连的熔岩管道相当于虹吸管，地表水慢慢地渗透进了落水洞，当水面上升到熔岩管道弯曲处的顶端时，就产生了虹吸现象。熔岩管道开始向外吸水，流向与熔岩管道相通的水塘，恰恰就是这个流动过程当中，因为水冲击了这条通道，产生了咕咚咕咚的声音。但是因为地下比较深呢、啊、这个声音很难传出来。但是恰好就在老向他们家堂屋底下，就有这么个非常细的缝，这个缝当中的空气就成为声音很好的一个载体，然后就传过来了。而恰恰在两次涨水和满水之间，它的时间间隔大概也就是24小时。到了老向他们家里，这个奇怪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恰恰就是深更半夜。事情终于搞明白了，这个鬼啊，原来是大自然和向家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自此以后，村民们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这里有历史典故， 这里有神话传说， 这里是缤纷世界， 这里是奇闻天下。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话说2000年8月5号，上海松江区华阳镇的派出所突然接到一个报警电话，当地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无意之中挖出了一具尸体。当民警赶到现场的时候，棺木已经被挖土机刨开，一具尸体脸朝下趴在地上，一身古代的装束。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华阳派出所民警夏继芳也在现场，当他走近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死者是一名男性，从皮肤和面容判断不是一具现代尸体，但奇怪的是，这具尸体竟然没有腐烂，保存相当完整。消息上报后，上海市松江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很快赶来，初步认定这可能是一座古墓。而古墓中出土了这么完整的尸体，在场的人都觉得很奇怪。而接下来发生的事儿，更让上海松江博物馆的馆员杨坤吓了一大跳。当他的双手接触尸体的时候，他惊奇地发现，就如同把手伸进了冰箱的冷冻室一般，这具尸体异常的冰冷。在寻找古尸随葬品的时候，杨坤在古尸衣服中找到了一个戒牒。这戒牒啊，实际上就是颁发给佛教徒、僧侣或者是佛家子弟使用的一种身份证明。当戒牒的持有者云游四方，到寺庙里挂单的时候，需要拿出戒牒证明自己的僧侣身份。从这戒牒来看，戒牒持有者名叫杨福信，戒牒是明代正统四年颁发的，也就是公元的1439年，距离今天大概500多年。专家们初步推断，这具尸身就是这个戒牒的主人。既然杨福信生活的年代是元末明初，已经死了500多年，但他的尸身居然没有腐烂，而且在酷暑炎炎8月的江南，尸身摸起来居然还寒冷如冰，这该怎么解释？为了弄清楚杨福信的身份，专业人员开始在现场寻找蛛丝马迹。在收集到的一些随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武士的木俑，还有一杆木质的铁头标枪，这说明杨福信生前爱武，还有可能以打戏谋生。但这能否帮助人们解开他的身份谜团呢？古尸研究专家对杨福信进行了仔细的检查，发现杨福信的皮肤湿润柔软有弹性，有些关节居然还能活动。据初步测定，他的年龄在75岁到80岁之间。在检查中，专家还有一个重大发现， 杨福信的手掌比较大，特别是手掌的骨骼比一般人要大，这个特征进一步说明了杨福信生前很可能会武，因为常年练习武术，尤其是练掌的人，大量的练习会使手掌的肌肉发达，也能刺激骨骼增长得更快。陪葬的武士木俑、木枪以及超大的手掌，都说明杨福信可能习武多年。既然是个武林中人，他的尸体不腐，难道会与江湖传说当中的一些秘术有关吗？在咱们国家古代啊，江湖当中流传颇广的一种秘术就是主动服毒。在临终前的几个月当中，坚持小剂量服用砒霜和水银等等毒物，这样身体里积累起来的毒素能在死后起到防止肉身腐烂的作用。但这种秘术仅仅是传闻，杨福信如果使用这种方法，在他的体内一定会留下痕迹。砒霜的化学成分是砷，水银的化学成分是汞，它们都属于重金属元素。为了解开疑问，专家们决定从尸体上采集毛发等样本，进行重金属元素含量的测定。但是通过对杨福信的内脏器官以及毛发进行化学分析后发现，他体内的重金属元素和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属于正常范围以内。看来杨福信并没有主动服毒，但是又是什么让他的身体如此神奇地保留下来了呢？ 2000年8月5日，上海松江区华阳镇，当地农民在平整土地时无意之中挖出了一具尸体。而在1999年的阿根廷，考古学家在古代印加帝国的一个高山祭坛也发现过一具古尸。两具古尸距今都已有500多年，但是保存的都很完好。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尸不朽之谜。 在正常情况下，人死亡之后，细胞逐渐会失去活力，在自身水解酶的作用下发生分解融化，这也就是咱们所谓的自溶过程，然后就是腐败细菌的侵袭，通过腐败细菌的分解，最终人体就变为了一具白骨。而专家从组织液来观察，杨福信的自溶现象很充分，体内细胞在他死后就开始了分解。既然如此，在接下来的500年中，细菌的作用早就应当把它变成了一副枯骨啊。但是他的尸体却一直完好地保存到了今天。专家们利用各种仪器对杨福信的尸体进行了检测，但是依然没有找到他尸身保持完好的原因。于是大家开始考虑的范围从尸身本身变成了周围的环境。以前出土的大部分干尸都来自新疆戈壁滩或者是沙漠地区等气候极端干燥的地方，但是杨福信尸身的所在地上海气候潮湿，在这样的环境下，尸身又怎么可能保存下来呢？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院的徐永庆通过多年的研究提出了另外一种推断，那就是杨福信的身体未腐会不会与下葬的环境有关呢？于是专家们把目光集中到了杨福信的墓上。杨福信的墓室采用的是浇浆结构，四壁用青砖砌起，棺椁放入后再把三合土浆浇筑在砖墙和棺椁之间。所谓三合土是用糯米熬制成浆，再加上石灰、黄土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而成，与现在的水泥相类似。而古代人用浇浆法给棺材包裹上了一个结实的密封层。江浙一带的明代墓室当中，这样的浇浆结构并不少见，所以最初专家没有特别在意。但是经过了他们进一步的研究，却发现这里的浇浆使用了一种特殊物质，就是明矾。明矾可以作为一种混凝剂，防止浇浆开裂，从而加强密封性。由于墓室密封，恒温缺氧，细菌没有办法繁殖， 这就为保存尸体创造了条件。杨辅信的尸身不腐之谜被一步步揭开，但是仍然让专家疑惑不解的是，尸体至今保持着湿润，这其中又有何玄机呢？民警夏继芳记起了当时现场看到的一件怪事儿：杨辅信打开的棺木里面充满了水，而且当时没有下雨，棺材里的水从何而来呢？有人猜测那是古人特制的防腐剂，就像我们今天说的福尔马林液体，尸体泡在里头就不会腐烂。但是专家查遍了古代文献，也没有找到丝毫相关的记载。徐永庆也对防腐液的猜测提出了异议。既然杨辅信的墓葬封闭性好，那棺材当中的液体究竟来自哪里？当棺木被取出后，人们意外地发现墓底部的处理相对简单，三合土浆也要比棺木四周和顶部薄上了许多。松江一带河道纵横，地下水位较高，特意做薄的底部，使得地下水在500年的时间当中从下面一点点地渗透了进去，形成了棺液。而在此之前，因为墓室密封缺氧，尸体腐败已经停止，后来棺液的浸泡恰恰帮助它保持了湿润。古尸的形成啊，大多处有偶然。在江南，墓室的密封做得稍不到位，或者渗入的水不够干净，带入了细菌，都不可能保存尸体。像古墓当中的杨辅信，正是在封闭的环境和干净的地下水的浸润当中，才造就了他的不腐之身。无独有偶，阿根廷的考古学家在古代印加帝国的一个高山祭坛中也发现了一具古尸，同样保存了500年之久，同样保存得完好，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少女。童话中的睡美人，王子轻轻的一吻就会令她苏醒过来。然而科研人员面对的这位少女已经沉睡了500年之久。1999年，一对由阿根廷和美国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组成的考察组，在阿根廷萨尔塔省尤亚伊亚科火山海拔6715米的山顶上，发现了古代印加帝国的神坛。在那里，他们发掘出了三具用作祭祀品的少年儿童的尸体，一个男孩，两个女孩，其中一个女孩的年纪较大。通过对尸体牙齿的放射性检测，确定他们的年龄分别为7岁、6岁和15岁半。印加帝国是南美洲土著人文明最发达的社会组织，他们居住在崇山峻岭之间，其中心在现秘鲁的古斯科，势力范围一度扩大到现在的阿根廷北部。在西班牙人来到南美前后，这个具有高度发达文明的帝国突然之间衰败消失了。根据研究，这个社会当年还保持着用活人做祭祀品的习俗。据推测，这几具古代尸体的年代应当在1480年和1532年之间。研究人员分别给这几个孩子起了名字，叫做男童、女童和姑娘。除了女童因为曾经遭受雷击受到部分破坏外，这几具古尸的完好程度是令人吃惊不已的。因此对他们做各种检测，采用的是对活人一样的方式。他们的皮肤因为冷冻而变硬，但是肌肉并没有干枯。断层扫描却发现他们的内脏器官完好无损，尸体的胃中有食物的残渣，大肠当中还有粪便，说明他们在死前不久还吃过东西。放射照相发现，姑娘患有鼻窦炎和支气管炎，骨骼上没有表现营养不良的细纹路。据此，考古学家断定他们属于印加人的社会上层。牙齿磨损比较严重，专家认为这表明玉米是他们的主食。对头发做的分析显示，他们在死前曾大量服用了骨科叶子。用穿刺法从尸体胳膊和臀部取样进行了基因和微生物分析，发现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母系。研究人员没有发现尸体颅骨有被击打的痕迹，也没有被勒死的痕迹， 因此他们猜测这些孩子当时已经失去了知觉。祭司们就这样把他们活埋在了一米见方、1.7米深的墓穴当中。用咱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是极其残忍的事情。然而在那个社会，人们认为被当作贡品奉献给神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且他们死后受到崇敬和顶礼膜拜。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依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 千年传说，奇闻异事， 迷幻时空，揭秘未解谜团， 让你的耳朵享受精彩。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7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2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